不用太在意这一首的遗憾，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，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，没人驻足你的现在。第二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。你曾慌乱过，你的年华释然，你们的一天都一样。面对是同一个，同一个太阳。第三，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，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。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，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，或者用力的喘息。Sing the song。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。 这是李荣浩的小老乡，同样是来自安徽蚌埠的许军的成名曲《自己》。许军在17岁那年呢，想离开家乡安徽蚌埠，到外面去闯一闯，然后就揣着父亲给的400块钱，就到了完全陌生的杭州，开始了自己的摇滚生活。在酒吧唱了很多年，当他觉得生活需要改变一下的时候呢，让他遇到了中国好歌曲，比赛之后签约唱片公司，而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。下面这一位说四川是自己的福地，因为他是在四川的自贡长大啊，因为一次代表镇上的中学到成都参加全省中小学生艺术节，当时是演唱了一首《青藏高原》，拿了1等奖。在家人鼓励之下呢，他报考了四川音乐学院，因为没有受到过任何专业的训练，所以当时考试是并没有通过的。不过音乐系的兰卡卓玛老师坚持要他。后来呢，他登上了2006年的超女，一战成名，他就是谭维维。我们就来听他2010年专辑《谭某某》当中这首《往日时光》。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，正是那些往日时光。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，身上穿着旧衣裳， 海拉尔多雪的冬天，传来三套彻底歌唱，一鸣河畔温柔的夏夜，手风琴声在飘荡。如今我们 下定决心，你将 叮当是在台湾出道，所以会被误认为是港台地区的歌手。其实他是出生在浙江嘉兴的嘉善县。他做过最大胆的决定，就是17岁的时候离家出走，开始他 pop 驻唱生涯，并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坚持，最终成为一名签约歌手。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，他来自哈尔滨市的巴彦县。大概是13岁的时候，他听到了 Beyond 的歌曲，就找来三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。16岁那年呢，他在家人安排之下到工地去上班。当时他站在钢筋水泥面前，就问自己，我这一生就要这么过吗？那后来呢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来到北京求学。再后来参加了2010年快男，让他有机会进入到唱片行业。2014年好歌曲则让他如愿成为一名创作歌手。我们先来听来自于他首张专辑《再见少年》当中这首《我的天空》，有请王金林。 有些感觉孩子才会懂，直接是他想象的内容，画着彩虹也画着微风，都带着笑容。当只飞机躲进了草丛，哆啦 A 梦藏在柜子中，飞得越高越会看不到相聚的天空。看不清的方向就去数星星，推开窗去寻找，去凝望那久违的纯真的模样。下雨天在做的白日梦，想起来为什么会感动，那些孩子渴望的灿烂星空还留在心中。我还记得孩子的脸庞泛着泪光，却不懂悲伤，心里有双天使的翅膀陪着他飞翔。飞得越高越会看不到相聚的天空，陪着他。

让我想起了你。 小村的灯火，初夏的夜晚，外婆的歌谣，母亲的臂弯，爬上水塔往城市另一端，幻想远方有多远，热闹的小楼，叫卖的商贩，日子很缓慢，快乐多简单，旧厂房探险，老院子是单，伴我成长的伙伴，那有忘不掉烦恼的童年，那有我孤单时要的安全感，可有天回忆里的地方已不见， 悄然多少年都变成昨天，小城的灯火一彻夜不眠，归家的小路夜空的蔚蓝，我的城悄然不见， 小城之远代表的不仅仅是左立的家乡湖南的凤凰古城，也代表无数在外打拼的小镇青年对家乡的思念。华晨宇和左立都是2013年那一届快男，华晨宇的家乡是湖北省的十堰，在父母培养之下，他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，曾经长笛是他的最爱，那等他稍大一点呢，开始喜欢钢琴，并考入武汉音乐学院继续深造，最终在2013年那届快男大放异彩并获得冠军。忘我投入还有强烈的肢体语言让他成为舞台上一个发光体。下面我们就来听他和杨宗纬演唱的这首《国王与乞丐》。 怎么了怎么了，一份爱失去了光泽，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，以为爱坚固像石头，谁知一秒钟就碎落，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？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，曾多么快乐，本是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，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，曾谁又能感伤？ 深刻，痛又多深刻。 冠军段灵希，我们贯穿歌曲的那个民族乐器叫做巴乌，是流行在中国西南地区彝族、苗族、哈尼等族的单簧吹管乐器，音色柔美，常用于独奏或者是为舞蹈来伴奏。那这首歌曲当中的巴乌也是由来自云南保山的段灵希演奏的，之外呢，他还邀请自己的舅舅友情客串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的黄英带来这首《小妹妹》。 春天是我留下的香味，夏天走进了我的心扉，曾为谁一直陶醉，像蝴蝶纷飞。哒啦噔噔，这朵正被绽放的花蕊，在思那个谁，面对心动的滋味。

请给我刺骨般寒冷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